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来报道的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今天我也想来凑一个热闹，想点一首应景的歌，下雨的时候会想你，来自阿杜。还有深深惹人爱，想点播苏打绿的小情歌。瑞思琪也说想点下雨的歌曲了。晴空一鹤排云上，想说今天的北京天气不是特别的美丽，下起的大暴雨，但是空气清新很凉爽，想点播王啸坤演唱的北京下雨了，送给自己。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在今天下雨的北京这样的上空，你希望在电波当中听到什么样的音乐，希望在雨中的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来分享什么样的感情和故事，你都可以打字直接来告诉我。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朋友1932girl， 他说我是一个重庆女孩，此刻呢正在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直播。我的前男友是一个山东男孩，我们两个人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想让他来到南方，来到重庆，但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南方潮湿不适合生活，拒绝了我。到最后我们两个人也是因为家里面不太同意，所以就此告别。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告诉他，希望能够体体面面的分手。来自于文文，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福遇见。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刚刚在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在留言关于下雨天，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思绪都会被拉长，整个人也会变得感伤一点，敏感一点。比如说瑞思喜就说了，说好像在这样的天气会莫名的爱遐想，看着窗外的雨也会觉得画面，记忆当中的那些画面渐渐的开始潮湿。圆圆 Cherry 想今天通过节目隔空对刚刚那位1932 Go 这位朋友说，分开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爱，而其他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借口。好吧，感情的事情每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苦衷，我们接下来继续在节目当中为你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今天节目刚开场的时候然然给我留言的，他说想在节目当中点播朴树的这首歌曲送给平平，因为要在此借助电波想对他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2018年7月11号是平平的生日，然然在节目当中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幸福。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12:19，在公众平台上，气味给我留言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歌。我先不说这个歌的名字吧，先把他的留言跟各位分享一下。他说，我一开始一直不理解歌曲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一开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到后来看到了一次大雨倾盆之后，看到地面上满地的积水，在积水当中倒映出街道上的店铺高楼，然后抬头一看，积水里面就是一座颠倒的城市。今天我们也有机会，有这样的机会来感受在音乐当中看到一座在大雨里颠倒的城市。来自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来自气味点播。同样也在之前还有一位朋友珊珊惹人爱也点播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在12:20要送出祝福，送给二位，同时还要送给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送给此刻每一位在雨中奔波的朋友。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在广播前，很多朋友其实我们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感觉我在直播间可能更像一个小组长啊，每天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说，哎，这个谁谁谁有什么很高兴的事儿跟各位分享一下。比如说今天下半时段开场，我们先分享一个开心的事情。归去来兮刚刚给我留言，他说今天呢刚刚签收了女儿的录取通知书，最喜欢的院校专业在提前批次录取了。虽然说之前已经在线的查到结果了，但是此时收到通知书的时候还是很激动，而且难以组织语言。好吧，开场曲先为你送出一首歌，这样的歌曲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希望能你会喜欢。 能随心情来平衡，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夏天夜色中的灯火，海平面的对岸明亮过，沉默过，不温不火，我们都未曾走完的生活，相遇着，欢闹着，又独饮着。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能随时间来停等，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或欢喜那么多，能随晴雨来纠葛，能看爱恨变秋索，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抱紧我。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这次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如果你也想在今天北京的下雨的天气有一些话想要说出来的话，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告诉我此刻在下雨中你最想要的音乐，最想要分享的心情是什么呢？直接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刚刚在上半时段播放了苏打绿的小情歌，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珊珊惹人爱点播的，他后来又给我留言说，今天还是第一次点歌被播放，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和老公呢，前段时间刚刚拍完婚纱照，现在就是正在去选照片的路上。听到在节目当中你们的祝福，感觉天空都要放晴了，会是一个特别美好而特殊的回忆。而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要在这样特定的天气听才会有感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来自丁丁张的点播，12点40分为你送出这首歌和这首歌曲的祝福，周杰伦《青花瓷》。 松北勾勒出青花，北风弄转淡，贫贱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君子上奏比之子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这份拥抱在这样的天气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种浪漫的承诺。在公众平台上， David 给我留言说，昨天呢表哥也去拍婚纱照了，非常替他开心。那我表哥表姐，我们三个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在前年的时候表姐结婚，我跟表哥在现场都已经哭得不行不行的了，而且还去送亲了。想到今年表哥也要结婚，突然很想在节目当中给他点播一首歌，真的希望他能够幸福，他能够在婚姻上有一种不一样的爱情体验。点播范玮琪的这首《最重要的决定》，来自12:45 David 的祝福，送给表哥。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论命，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弃，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如果你也想在广播当中送出你的祝福，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下来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心情都可以。而在接下来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首歌也是特别适合在今天下雨天来听，金玟岐《岁月神偷》。金玟岐在学生时期呢，就是一名算是小有名气的音乐杂志的撰稿人，当时写过很多期的音乐专栏，包括他第一张专辑《完美世界》里面的所有的歌，十首歌曲词曲全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创作的。为什么叫做《完美世界》呢？是因为一部电影的名字。金玟岐希望表达的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完美世界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真正的这样的完美是正是因为有了遗憾，有了缺憾，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完整。就像今天的下雨天，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可能它会耽误我们正常的工作行程，但是这样的天气既然来了，不妨在雨中收入一下自己的情绪，换一种角度来体验一下这样的天气呢。我们来听听他从刚一出道用这首歌曾经让很多人记住的金玟岐的名字《岁月神偷》，希望你会喜欢。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看云淡风轻， 在今天节目的结尾，我们看看还有很多留言没有来得及播放歌曲的声音，我们争取都念到啊。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句号的朋友想点播一首歌《不离不弃》，送给一位女孩子梦洁，想告诉她我很喜欢你，对你不弃不离。快乐一天，她说最近我和你呢都有一样的心情，那是类似爱情的东西，想点播萧亚轩《类似爱情》。还有就是在刚刚12点51分，L 他给我留言说想点播下雨天这首歌，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什么失眠的声音。